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都市言情有声剧《归路》，墨宝非榜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第九集。 那晚过后，陆延辰开始上课。常去办公室交卷子的归晓听老师们说起了陆延辰。 这孩子刚上初一的时候成绩多好呀，都是被带坏了。 余下各科老师都是多年带学生的，倒有为陆延辰说话的。毕竟摊上那种老爸，三天两头带着于青上学也是不容易，能读下来就不错了。更何况这个初中升学率奇低，每届400多学生才30几个能上高中，他占其一已经算很不错了。 我问过他班主任，孩子去年几次模拟考都不错，下了苦心读书，还以为能顺利上提前招生的志愿，没想到就没来考试。 估计又被打了吧，那孩子夏天都很少穿半袖，体育课热了撸起袖子，看到的呀全是伤。 难怪去年夏天那么热，他秋天又闷，他还穿着长袖运动衫。 不过归晓那时年纪小，心疼也是心疼，但没经历过终究无法切身体会。就好像陆延辰那天没去高考，只因为瞒着亲爹报了军校，在考前几天被揍了一顿，关在车厂里整整2天3夜，到第一科目结束才被母亲偷放出来，可终究还是错过了。这些事陆延辰从不会告诉归晓，而归晓每次都是从朋友老师那里听到，总有种听人讲影视剧的错觉。后来才明白那种生活真会存在。陆延辰复读后，两人总能在学校碰到，归晓总觉得陆延辰喜欢自己，可是陆延辰又没表示，他也只能顶着。再后来海东和孟小山闹了分手，据说是海东和漂亮小姑娘赵敏山搞不清楚，于是直脾气的孟小山和他闹翻了。两个人也算是好了3年多，海东料定孟小山不会真这么狠心，求着归晓去做说客。归晓答应了，骑着车去了母校后墙那个小胡同口。胡同窄，两边住户的院子墙又高，阳光被挡在外边照不进去。陆延辰跨在山地车上，一脚踩在墙壁边沿的矮砖墙上。 你也在啊，不进去吗？ 还没等陆延辰回答，被堵在家门口的孟小山已经冲出来，海东在后面追着将他按到墙上。 哎，那女的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哎，都是胡说，她去年还追过陆晨。 说什么呢？ 哎，你别踢我啊你。 陆延辰被气笑了，照着海东的小腿踢过去，海东跳着躲开，低声劝着孟小山为自己辩解，说着说着俩人就亲上了。归晓没反应过来，还在看，孟小山笑将海东的外套扒下来。 小孩看着呢， 随后遮住两人的头脸继续。 你怎么好奇心这么重？ 归晓被问得说不出话来，他还真就是好奇，想看看是怎么亲的。当晚归晓躺在睡了3年的床上，脚搭在暖气上，举着掌上游戏机打俄罗斯方块，在不停消除的奖励声里，满脑子都是陆延辰。已经是很高级别的关卡，他不过一个分神，各个形状的方块刷屏一般落下来，封了顶，游戏失败。耗到8点多，归晓接了个电话，是黄婷。 喂，归晓，我姥姥这几天在院里医院吊盐水，我和我哥这会儿陪着呢，你来吗？他让我叫你。 归晓挤在沙发角落里，心胡乱跳着，低头去看自己的手。 小拇指是螺纹，无名指也是，余下都是簸箕，好神奇啊。 还是去吧。 在院里。 黄婷基本对旁人八卦没兴趣，可对着他俩还是没忍住，暗示了句。 我说你最讨厌医院，肯定不来。我哥就说，只要说是他让你来的，你准来。 哦。 归晓装傻充愣，嗯啊的应着，挂上电话出门。院里的医院小，住院部就那么几间病房，归晓转了几圈就找到陆延辰。他坐在最里面一张床旁，低头发短信。打电话的黄婷早就没了影，只有黄婷的母亲在调整点滴的速度。归晓探头看，陆延辰瞅见他，推开椅子起身。 阿姨，我先回家了。 快回去吧，早让你走了。 黄婷母亲背对着门，没注意到他们两个的猫腻。陆延辰双手抄在裤兜里，到病房门口瞥了眼那走廊尽头的一个小门，这是住院部一楼的后门。归晓跟上陆延辰的脚步，两人一先一后迈出小门。院里的医院也就是看看发烧感冒，处理一下急诊，所以这里并没有大医院的感觉，小而干净。踏出去，归晓倒像是走进僻静的小院子。爬山虎爬满了砖墙，叶子在夜风里晃着，万籁俱寂。这几天晚上陆延辰都在这里，离归晓住的那栋家属楼最多走路10分钟。陆延辰偶尔溜达过去，还能看到归晓半敞开的窗。他像是在组织一句很长很长的话，可说出口了，却远比归晓想的要简单。 喜欢我吗？ 有你这么问的吗？ 归晓真是脸红了，他头次体会到脸红的感觉，从颧骨到耳边都在发烫，热烘烘的。归晓还没回过神来，忽然陆延辰左手背到身后来，掌心向上，手指虚拢着勾了下。 把手给我。 后来的细节已经模糊了，可归晓还记得陆延辰的手比自己的要粗糙，体温也高，两个人碰到的一瞬，归晓竟有被烫到的错觉。车内的温度在攀升，归晓身上一阵热又是一阵凉。雨刷机械地扫除着雪，因为结了冰，挡风玻璃反倒越发模糊了。归晓拿了块擦车布想去擦，手搭上车门，视线不自觉地落到10米外那天寒地冻雪夜里的小饭店。一串串点亮的小灯泡绕着的店招牌下，陆延辰推开门，没穿外套就走出来，衬衫被风卷起来，露出一小截腰。隔着一扇车窗玻璃，归晓像听到他靴底踩上雪的声响。陆延辰站定在车门外，黑眼睛直视他。归晓放下车窗，一阵风冲着灌进来，将他堵得透不过气。 还有事吗？陆队长， 帮我个忙，小三。 啊？陆队，你说， 是真的帮个忙。我要带那个孩子去北京念书，能不能帮我弄个好点的学校？ 去北京？这个吧，哎，那个归晓有门路，得找他。 陆延辰漆黑的眼睛终于看向近在咫尺的归晓。 归晓， 牵动的人呼吸起来连鼻子都发酸。龟小打量车前挡风玻璃上一片半透明的景象，再次打开雨刷尝试除冰。 陆队长家里条件一直挺不错的，这种事其实花钱就能解决，不用特地来找我们帮忙。 我一当兵的能有什么钱？ 陆延辰倒像是听了句笑话，答得波澜不兴。这句话让龟小怔了下。陆延辰靠上车门，肩侧沾了血，和龟小面对面，看他的目光不带任何感情，可在开口的姿态却越发低了。 帮个忙呗。 陆延辰倒像是换了个人，忘了十几分钟前在小饭店里是如何硬邦邦地甩出话呛他，连道歉都是敷衍生硬。十几年过去了，总不能越活越回去，还和他像过去似的怄气。再说又不是男女朋友，道了歉也就算了。龟小握紧方向盘，放缓了语气。 我后天回北京，上学这事儿没你想的那么简单，要细谈一下。你尽快带孩子来北京吧，趁寒假办了，别耽误他上课。 就现在谈吧。 现在？ 你看你们帮这么大忙，应该我这个当爹的来谢你们。还是进来喝口酒吧，陆队今晚不沾酒，晚些他送你们回去。 一来二去的，龟小又被众人合伙劝了回去。 多人有声剧《归路》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